今天的经文其实只有第21、22节，然后你们的周报上面写的主题是然而有你，其实是然而你们，这中间的差别你们听讲到也许就可以听得出来。我建议大家可以把圣经打开来，可以有助于跟随讲到的进度。让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因为若非有你的话语，我们就知道有你，但却全然不能够认识你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圣灵，因为若非有你的圣灵，我们只能读懂字面的意义，而完全没有办法领受属灵的意思。我们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让我们所讲的、所听到的都合你的心意。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基督徒是听到福音、领受福音、相信福音的人，所以我们应该问，我们应该明白这消息、这福音、好消息有什么好，福音有什么福。答案是耶稣基督就是好消息。在洪恩堂任何问题只要回答耶稣基督都不会有错。那让我继续问，耶稣基督是谁？这个我们需要确认，因为我们信仰的内容就定义我们的生命，我们所信的主就取我们的身份就取决于我们所信的主。我们是凭着他的义而称义，我们是按照他的话语、他的道行在地上。我们不是那种吃吃喝喝因为明天就死的人，因为我们明天不死，因为我们有存在天上的盼望。这都是这盼望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哥罗西书1:5。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有真实的盼望，我们就必须真实的、确切的相信、明白、领受这福音真理的道。教会有一个孩子，他最近面临一个极大的生死的危机，就是他的家里不断的停电、断电、跳电。孩子就问他的父母，如果我们信错了怎么办？如果圣经是假的怎么办？如果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怎么办？如果没有上帝怎么办？那这样子我们死了以后去哪里？怎么办？孩子问。如果我们信错了怎么办？这是最好的问题，这是在座的每一位，这是每一位牧师、每一位传道、每一位长老、每一位执事都应该问的问题。如果我们信错了福音怎么办？那孩子的父母应该得到鼓励，这证明西敏小奥里问答是非常有用的。这孩子是在用圣经的模式做神学的思考，他明白我们信仰的内容不止关乎人如何活在今世，信仰更影响来世。这不正就是基督徒我们与世人不同的地方？我们基督徒有存在天上的盼望。严凯泰先生前几天过世，我们可以说他是英年早逝，令人惋惜。这也叫我们思考生命的议题。如果他都不免一死，那我呢？这时候大家会在脸书或者 LINE 上面彼此的安慰、彼此的鼓励，不约而同的，我有好几位朋友同时传给我某教授的一段话，其中他写道：从现在开始，我们要用心的生活，天天开心快乐就好，因为没有下辈子，能玩的就玩，能吃的时候吃，请好好珍惜身边的人，好好感受生活的乐，因为转瞬即逝，好好体会生命的每一天，因为只有今世，没有来世。我想这样的智慧或许可以勉励人，也可以带来安慰，但是我心中仍然困惑，我心中仍然不免有一丝的惆怅。 如果只有今生没有来世，那么盼望从何而来？幸好基督徒，我们信的福音带来盼望，所以我们最好不要信错了，因为信错了待机就短掉了。信错了，我们所传的就是另一个福音；信错了，我们的盼望就是枉然的；信错了，我们就成了世上最可怜的人，那就还不如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死了。什么是福音？福音是小确幸，福音是上帝知道我的困苦，福音是上帝必然医治，必然修补，必然翻转。福音是教导父母如何与孩子沟通，福音是疗愈原生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建立我的自我价值。福音是上帝接纳我的缺陷，有很多的管道可以呈现福音，也有很多，我们也会听到很多奇奇怪怪的答案，但是要得到好的答案，我们就必须要问好的问题。要了解什么是福音，我们可以问：一，福音解决了什么问题？二，福音提供了什么解决方案 ？Plight solution. What is the plight and what is the solution? 要知道问题所在，我们也要知道有解决方案。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一直到二十节为止，他只提供了解决方案。答案的确就是那至高全备万有界都是借着他而造，也为他而造，维系万有至高至上全备的上帝爱子耶稣基督。但是这个答案解决了什么问题？保罗在十四节有给我们暗示，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在十五到二十节的基督颂之后，他继续在今天的经文二十一节写：然而你们 ，Kai Humas， 和合本的圣经省略了希腊文的连接词 Kai， 这个连接词 Kai 可以帮助我们看出二十一节的你们与十五到二十节的基督有什么关系。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十五到二十节，他是解决方案，他是答案。然而你们，然而你们是问题。你们从前与上帝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或和合本修订版，从前你们与上帝隔绝，心思与他为敌，行为邪恶。十四个希腊文，十四个字，就完整的句细靡遗的形容人的问题。福音之所以是好消息，因为它解决了这人最基本也是人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你注意保罗的用词，他没有例外，他没有说你们中间有某些人，不，然而你们，没有例外，都曾经是与上帝隔绝，心思与他为敌，行为邪恶的人。我哥林多教哥罗西的教会难道没有像我们培根长老近前的弟兄吗？难道没有像我们牧师师母这样子好的弟兄姐妹吗？难道没有像张妈妈 Carol 姐这样认真学习的圣徒吗？你们看到那家伙高阿丹，你们自然会觉得他是与上帝隔绝，心思与上帝为敌，行为邪恶的人。我的确是，我曾经是，但是师母吗？牧师吗？我们的执事长老培根张妈妈吗？也是吗？但保罗没有说你们中间有些人死在罪恶和过犯之中，而其他人则没有这些问题。其他人也许有一些问题，个性上有点缺陷，也许面对一些问题无法自己解决。保罗说然而你们没有例外，也就是然而我们没有例外。 在领受基督之前，我们都是与上帝隔绝，心思与他为敌，行为邪恶的人。问题解决方案，如果我们不理解二十一节的问题，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十五到二十节的解决方案。正因为我们的问题是如此的严重，上帝的解决方案就需要那么的长阔高深。我们都是白白的领受无价的救恩，但这并不表示上帝不需要为他的解决方案付上代价，就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注意圣经用买卖交易的字词来形容救恩，我们是卖给罪的。罗马书六章，罪的工价就是死。罗马书，对不起，刚才是罗马书七章，这是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我们是用重价买回来的人。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上帝用自己的血买回他的教会。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上帝的确是将我们买回，但是他买回的不是一个天真无邪的瑕疵品，他用最高的代价，他儿子的血赎回一个全然刚硬着心与他为敌的叛徒，就是你我。这就是为何传福音很难。谁不要一个救主来解决我生命中各种疑难杂症？如果这位救主是永生神上帝的儿子，那更好。但是你要告诉一个人他无法救自己，你要告诉一个人他与上帝隔绝，他心智与上帝为敌，行为邪恶。试着传这个福音给你的父亲，传这个福音给你的母亲，给你最爱的姑姑叔叔，你最敬爱的老师。 How is that going to work? Hey, 老爸，你知道你有什么问题吗？你需要认识耶稣，因为你的行为邪恶。我相信这会有很好的反应。这种福音怎么可能传？人怎么可能信？这是全然不可能的，因为堕落的罪人定义上就是不承认自己有罪的人。所以约翰·欧文会写道，人心无法察觉自我本性的败坏，这个就证明人性败坏。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从来不缺人传另一个福音，成功神学传另一个福音，保罗新观传另一个福音。另一个福音共有的特色就是它好传也好听，大家也都乐意欣然接受另一个福音，大家都会按赞。但是上帝的儿子为罪人，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福音，没有人会听，没有人会信。正因为没有人会听，没有人会信，除非上帝他自己动工，除非圣灵动工。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可以勇敢地传这福音，是吗？不是这个福音好听，不是这个你传的福音有多么的有说服力，不是这个福音会让你讨人喜欢，而是圣灵他自己动工。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曾经有传福音给面临苦难甚至面临苦亡的人的经历，我们都会希望一个卧床的病人能够从病床上站起来得到医治。但是他需要的是什么？有什么解决方案？不一定今天会叫他从病床上站起来，但是有一天必定会叫他从坟墓中走出来。像烧香拜佛的母亲传福音很难，像要求你拿香拜祖先的父亲传福音很难，像一位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从来不读圣经的丈夫传福音很难。但是我们没有其他的福音可以传，因为他们的问题与我们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心地昏灭，因自己的无知，心里刚硬而与上帝的生命隔绝。以弗所书四章十八节， 福音必然有其问题，也必然提供其解决方案。如果我们忠心的传福音，我们就必须忠心的告诉人问题在哪里。我们相信上帝是施怜悯的上帝，我们相信上帝是乐意万人得救的上帝，所以我们求人，劝人与上帝和好。我们恒切的祷告，我们求上帝动工，我们按照上帝的应许求传他儿子耶稣基督的道，我们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就是与上帝为敌的人，就是所有的人，或者上帝给他们悔改的心，就如他给了我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五节，我们知道这会令人讨厌，甚至会令你的家人讨厌，但是为了他们的益处，因为如果福音没有那令人讨厌的十字架，那就对人毫无益处。但如今二十二节，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保罗也在以弗所书二章写到，因为他基督自己是我们的和平，使双方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绝的墙，而且也自己的身体终止了冤仇。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为什么保罗特别提到基督的身体？尤其在哥罗西书今天的经文一章二十二节，保罗用两个希腊字来表达肉身 soma sars。 这两个字身体肉体通常不会在同一处重复的出现，唯有在此哥罗西书，保罗要处理在哥罗西教会出现的异端，也就是二章八节的虚空的谎言。之后我们看到这一个是另一个福音，要否认基督的全备，否认基督救赎之功的完整，所以他要添加人的吩咐和教导，要求人要做这个做那个，自表谦卑，苦待己身。也就是说，这个异端否认一章十五二十节全备的基督。也许上帝的儿子并没有真实的道成肉身，或许死在十字架上的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也许那呐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的只是一个幻影。毕竟上帝的儿子怎么可能死在十字架上？他真的死了吗？保罗说基督肉身受死，就是要强调上帝的儿子真的道成了肉身，他成了人，他有血有肉，凡是与我们一样具有一个真实的身体，具有一个理性的灵魂。加克顿信经西敏小要理问答二十二问，大要理问答三十七问，死在十字架上的不是幻影，他并非只是做作样子，上帝的儿子生命之泉活水真真实实的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经历，他的肉身和灵魂在十字架上经历的就是地狱。 He went through hellish torment， 他真实的为我们经历我们本该经历的，他被上帝离弃，好叫我们这些原来与上帝隔绝的人与天父和好。那道路真理生命居然死了，这个就是十字架的荣耀，这就是恩典。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二十一二十二节解释十三十四节，他如何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我们如何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问题解决方案，罪有公价就是死，谁得了那公价，谁付上了那代价。事实就是如果我们的罪真的要得到赦免，他就必须流血，他所流的血就必须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所流出来的血，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希伯来书 十章四节，九章二十二节。如果与上帝为敌的我们要得到永生，那永生上帝的儿子就必须舍去自己的生命，做多人的赎价，那无罪的必须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与上帝和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或把你们陷在他的面前。上帝拯救我们是有目的的，我们要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是用来形容献祭的字句。献祭的祭司分别为圣，献上没有瑕疵的祭物。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上帝，更能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致死的行为。 Why? 为什么好侍奉那永生的上帝？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这也是法律上的用词。而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罗马书八章一节，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使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责。哥林多前书一章第八节，基督徒，你圣洁吗？你是基督徒，你就必须回答，我是圣洁的，我没有瑕疵。保罗称哥林多教会、哥罗西教会的人为圣徒，我们也是圣徒，这是我们的身份。但因为不但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主，人非圣洁就不可能与全然圣洁的上帝和好。我们都熟悉成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还活在地上，圣徒就仍然会犯罪，我们就必须依靠圣灵致死我们的罪，活出新人的样式。但是成圣也有一个立即即刻身份改变的层面，神学家称这为决定性的成圣 Definitive Sanctification。 不是因为我们本身有什么圣洁或者没有瑕疵，而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圣洁的，没有瑕疵的。所以保罗对哥林多人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娼妓的、青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上帝的国。从前你们中间也有人是这样，但现在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上帝的灵，已经洗净了，已经成圣了，已经称义了。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到十一节，这有什么重要？这关乎圣徒如何活在世上，身份在行为之先。基督徒的身份是基督徒行为的基础动机。所以保罗之后会说，哥罗西书二章六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这是你的身份，就当遵他而行行为。或者在三章一节，所以既然你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这是身份，就当求上面的事行为。事实是我们必须要有圣徒的身份，才能够行出圣洁，活出圣洁，才能够有圣洁见主。所以圣徒们，我们要如何成圣？上帝如何把我们献在他自己的面前？你首要认知，既然我已经洗净了，已经成圣了，我就该活出圣洁。你要明白上帝拯救的目的，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他圣洁无罪的儿子成了我们的赎罪祭。为什么？不只是给了我们一张进天国的门票， 好叫我们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他成了我们的赎罪祭，好叫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谁将身体献上，谁圣洁，谁蒙上帝喜悦，就是你我。原来与他无份，心智与他为敌，行为邪恶的人，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们如此行，不过是合乎你们如今圣洁无瑕疵无可责备的身份。最后一些应用，很抱歉今天没有时间讲二十三节，主若愿意我们下次再讲。今天这两节经文提醒我们，对基督徒来说，生命总是有从前与如今之分，信主之前信主之后。这个之前之后对有些人来说是非常鲜明的，非常即刻的，对其他人来说，对我来说只是不那么明确的，是渐进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是很喜欢那种个人步道的课程，因为在那些课程里面他们总是会要求你个人步道就是要分享你个人得救的经历。你可以不需要讲罪，你可以不需要讲耶稣基督，你可以不需要讲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你个人的得救之前之后的经历要非常的戏剧化。我没有那种见证，我就算有那种见证也救不了你。但是一个人的之前与之后的确可以告诉我们这个人是否信对了福音，不是吗？通常有两种之前之后。我信耶稣之前债务累累，婚姻破碎，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我信耶稣之后，不止还了债买了房子，我事业平步青云，我家大人小人都上台大。或者我信耶稣之前从来就不在意犯罪，色情赌博，婚外性行为，偷拐骗抢，吃喝嫖赌，我样样都来，我样样都爱。但是信耶稣之后，之前我所爱的我不再爱，之前我所不爱的居然成了我的最爱，我居然爱读圣经。你们很多人知道我在美国上的大学大概是最自由派的大学。信主之前我从来就不觉得同性恋有什么不好或者不可以，只要你喜欢我凭什么反对，我应该祝福你。但是等到时候成熟，上帝就借着他儿子的死叫我与他和好，他给了我一个新的身份，随着这身份而来的是一个新的道德标准，新的情操，新的行为准则，新的喜好。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如果一个人的喜好没有改变，我们的确可以这个质疑这个人他是否真的信主。之前我所以为善的好的我无法再认同，因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上帝的儿子在我里面活着。我活着就不是在按照我本性的标准，我本性的喜好而活，因为我的天性就是与上帝为敌的。诗篇五十一篇以前对我来说一点关系都没有，而如今我欣然同意，看啊，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就是为什么对基督徒来说，说同性恋不是天生的其实毫无实质的意义。自从亚当夏娃以来，每一个人按照自己堕落的本性都是与上帝隔绝，与上帝为敌，行为邪恶，这就是堕落人的本性，没有例外，只是每个人罪性显明的方式不同。有些人的罪是同性恋的行为，同性恋的意念倾向，有些人的罪是贪婪，有些人的罪是心中怀着苦毒不能够饶恕人。 有些人是假冒为善，而每个人都自以为义，没有一个义人，却一个都没有。所以同性恋朋友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吃斋拜佛的外婆她最需要的是什么？从小与我一起长大，跟我一起骑脚踏车，现在在美国加州当律师，婚姻美满，有两个孩子的我最好的朋友，他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传什么福音给他们？告诉他们，上帝会体谅你的苦难，接纳你的缺陷，解决你的难题。同性恋的朋友会说，你就是我的苦难。外婆会认为，哦，那只不过是一个比较灵的神明。我的朋友会说，那你不要跟我讲这些，我不需要，我的生活很好。他不会讲中文，可是你知道我的意思。他们需要什么？就是在信主之前，我们最需要的，也是我们最不乐意听到的，是什么？那个就是他们需要听到的福音。然而你们从前与上帝隔绝，心思与他为敌，行为邪恶。问题解决方案，从前，如今，但如今上帝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问题无解，除非是从上而来的解决方案，就是至高全备的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并他上十字架。这就是基督徒在苦难中有大喜乐的秘诀，不是吗？你们在地上有苦难， Yes， 我们有很多问题，我们从来不缺问题，但是不论我们的问题有多少有多大，我们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最后我在神学院的时候需要上一堂教牧辅导的必修的课程，为了毕业我被迫花很多时间画一棵原生家庭树。你知道什么是原生？我有跟你们讲过这个。原生家庭树可以厘清原生家庭为人带来的伤害，或许我可以发觉我心中苦毒的根源是来自于我没有饶恕家人，也没有得到家人的饶恕。得不到家人的饶恕，无法与你最在意的人和好，这的确是我们中间许多人心中的苦毒。但是这从来就不应该是一个基督徒的苦毒。我在说基督徒，你的生命不会因为你不得人的饶恕、人的谅解、人的接纳而破碎、不完整、不得释放，不论这个人是对你来说多么的亲密、多么的重要。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要求我们恨自己的父母、妻子、丈夫、兄弟姐妹、儿女？因为是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赎回了我们，因为是他流血，这样我们就必须饶恕人，因为我们是已经得饶恕的人。我们必须追求与众人和睦，因为我们追求圣洁。我们如果不能够饶恕人，这应该使我们忧伤，因为一个不能够饶恕人的基督徒，就是忘记了不认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我们的主已经付上最高的代价，免了我们的债，我们就没有资格去讨任何其他人的债。但是母亲不饶恕我，父亲十年不与我说话，家人不谅解我，亲爱的，你不该为此心怀苦毒，你也不会因此而受捆绑。如果你是基督徒， 如果你是基督徒，那么你已经得到饶恕了，你已经和好了。那不饶恕你的人，不是你心中的苦毒，却是你心上的负担。你首要求的不是要他饶恕你，他最需要的是他自己需要得到饶恕。他必须听到唯一能够拯救他的福音，就是那然而你们从前，但如今上帝，如今上帝的福音，不是别的福音。我们可以确定，我可以保证他不会喜欢听到这个福音，但是我们没有其他另一个福音可以传。所以为了你自己的好处，你自私的好处，为了你要得到他的饶恕，你就向他传这福音。因为唯有他信对了这福音，他才可能得到饶恕，与上帝和好，他才可能饶恕你。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每一个人都毫无例外，按照本性就是与你为敌，行为邪恶的人。这是一个罪人无法接受的事实，却是你儿女我们所领受的福音。福音就是该死的罪人得永生。唯有认清我们的问题有多深，我们才能够开始明白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有多么的大。天父，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好像我们中间还未领受福音的人开始问福音的问题，得到福音所提供的解决方案。父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好叫我们领受福音的人，好叫你的儿女行事为人与所领受的耶稣基督的福音相称，为这荣耀的福音，这你儿子流血的福音，我们感谢。为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祷告，阿们。